杨指挥官，你在哪里啊？杨指挥官，指挥官，原谅我。请你原谅我，我这没用，在指挥官最需要我帮忙的时候，我却帮不上忙。 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指挥官。 我是一个没用、无能的说谎笨蛋，别说保护指挥官，连在旁边看着您都办不到。这些家伙全都杀死！这些家伙做了值得杀千刀的事。 他们都死了，没有一个人活着。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，杨指挥官，你该怎么办呢？真可怜，总不能让他一直坐在地板上吧？ 指挥官，我们回伊谢伦去吧，那里是我们的，那里才是我们的家。我们回家去吧。 这种时候，谁能早点扑出来的人赢啊？ 杨指挥官，他没事吧？那个人，他真是傻得可以了，希望他能平安地逃过这一劫。 尤里安已经去救他了，不会有事的，他马上就会到这里来。 那就好了，那个人要是没活着，那么以后的日子就没意思了。 尤里安，你没事吧？我查了一下，这些人根本不是帝国军。喂，不要这样，这里可不是戏剧学校的练习场，不要在这里练习什么悲剧的舞台戏好吗？ 地球教，可是我不懂，地球教的人为什么非要杀杨指挥官不可呢？难道是因为我们潜入地球教本部探查他们的事情？真是这样的话， 这个以后再说，现在知道凶手是谁就已经足够了，迟早我会到他们踩的地面去把他们全部送进火葬场。有两三个家伙活着，把他们丢进尤里西斯，我要好好的拷问他们一番。反正到达伊谢伦之前，途中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 要撤离了吧？ 3:30，监控部下令全体人员撤出。苏尔身负重伤，依然保有一命，生存者全部改搭尤里西斯舰，杨威利、巴特西、布姆哈特的遗体也运过去了。不过，罗姆斯基等政府文官的遗体却没有被搬走，日后成为被人批判的一项口实。 把那些抓来的地球教徒交给我们，反正那些人绝对不会把内幕说出来，还不如照他们的希望，用漂亮的手法让他们殉教死了算了。 没错，让我们来处理那些家伙， 为杨指挥官报仇。 请您让我们为副连队长报仇。 1公分1公分割下来，丢掉下水沟里流掉。 不，把他们活生生的丢进核熔核炉里面。 不要急，伊谢伦要塞也有核熔核炉，而且是很大的。 是。 我不是为了品尝这种滋味才从帝国亡命到这里来的，难道这是两度抛弃国家的报应吗？真是这样的话，反正都已经把国家抛弃了，还不如干脆把国家灭了，比较没有后顾之忧。但是过去也就算了，问题是今后怎么办？ 今后？ 没错，杨威利已经死了。别把耳朵塞住，杨指挥官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还是死在皇帝莱因哈特以外的人手里。他到最后还让我们这么意外，我真应该佩服他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活着，既然活着就应该考虑到以后的事情。今后要怎么跟皇帝打仗呢？ 今后的事情，我现在没有办法想这种事情。杨指挥官都已经死了，我现在所想的都是杨指挥官做过的事情，战争的意义，战争的方法，战争结束后的事，全部。 那么要干脆投降吗？跪在皇帝的面前发誓永远服从他，这样也好。一个私兵团体在失去首领的瞬间解散，这也是很自然的结果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的势力虽小，但是必须团结起来不可。既然是个团体，就要有个代表者，一定要立一个人当杨指挥官的后继者才行啊。 话是没错，可是这是不可能的，有谁能够代替杨指挥官的地位呢？ 这件事情先搁着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。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 这个问题说不定比较重要，谁去跟杨夫人说呢？ 我看我们去拜托凯塞尔夫人吧，她应该可以的。 是啊，我是想过去拜托她，这说不定比较好。这种时候男人真的是很没用。 像先库部中将这么坚强的人都这样了。接着当这个消息传到伊谢伦之后，伊谢伦所有的人也会这样吧。但是我们必须站下去，一定要站。我们要找什么来支撑呢？ 就这样，6月3号11:30，葬列进入伊谢伦要塞。 尤里安，照理说杨那个家伙以年纪来说的话，至少应该比你早个15年死才对的，所以说有你送那个小子是可以的，但是那个家伙小我6岁，为什么我非要去送那个家伙不可？这根本颠倒顺序。 波布兰中校呢？ 关在他自己的房里，抱着一只酒瓶喃喃自语。 他说我没有事找死掉的杨威利。 那么菲利家呢？ 他还不知道呢，还没有跟他说。我看还是由你去跟他说吧。 我才不要，我们已经讲好要拜托凯塞尔夫人去跟他说的，不是吗？ 尤里安，你要知道这是你的责任，也是你的义务，因为你是杨家夫妇家庭的一个成员，除了你之外叫谁去说呢？如果你不说的话，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请进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尤里安？好快啊！他死了，对不对？哦。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？ 因为会让你这么吞吞吐吐、难以启齿的事，没有其他的事了。果然。他已经死了。 是，杨指挥官，他已经死了，被那些想阻碍他跟皇帝见面的地球教残党给杀死的。我立刻赶过去救他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真的很抱歉。我所能做的只是运回他的遗体而已。 尤里安，要是你跟我撒谎的话，这么一来，我只要不相信你的报告就行了。其实我隐约的已经感到不安，凯塞尔中将他一直不肯露面，夫人也怪怪的，跟平常都不一样。啊！他那个人不应该以这种死法死去，应该活到很老。往日的战友也一个一个过世了，每天都坐在向阳的摇椅上摇啊摇的，静静的看书。在这种日常生活中，他的孙女来叫他，他也不应。在阳光下，静静的，好像睡着了一样，就这样死了。我一直相信，这种死法才是最适合他的死法。他永远站在最前线，不管碰到什么危险，我都认为他可以从死亡的边缘折回来。不过，或许这种死法比较适合他。现在他可能已经见到比克古元帅，拼命地向他磕头道歉吧。元帅把以后的事情都交给他，可是不到半年的时间，他居然悄悄地跟去了。尤里安，我拜托你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等我稍微冷静一点，我会去看他的。 这个时候，伊谢伦要塞已经进入黑夜，但是留下来的人不能老是沉溺在悲哀里，就像先寇部在归途对尤里安说的一样， 人类不是为了什么主义或思想而战的，而是为了实现主义或思想的人而战，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战，而是为了革命家而战。不管杨指挥官是怎么死的，我们是尊奉他而战。这种情况就必须找一个人出来代理杨指挥官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需要一个指导者才行， 也需要一个政治上的指导者，因为罗姆斯基博士已经过世了。 政治上的指导者已经决定了。 那个人是谁啊？ 就是菲利加·葛林，杨夫人。 什么？ 当然，这件事情还没跟杨夫人提起，可能这几天就会过去拜托她吧，可能等她恢复平静一点再说好了。啊，杨指挥官政治上的后继者将来还不小的，不过现在只有他一个人适合。这对过世的罗姆斯基很不好意思，不论就知名度还是期待共和主义势力的共鸣点而言，杨夫人都远胜过他。政治上的见识跟手腕虽然比不上过去的很多伟人，但是只要不比当下的罗姆斯基差就可以了，你不认为吗？ 可是 雅典波罗难得也会说一些有道理的话，在政治判断的这一点也是。事实上，为了让人们认同我们是民主共和制正统的后继者，除了推选杨夫人当政治上的代表者，别无他法。当然，如果她本人拒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 我认为杨夫人一定会拒绝。过去， 他都一直担任辅佐的角色，如果叫他自己站上顶点，更何况这是站在杨指挥官的遗体上掌握自己的权利。 尤里安，你听我说，政治上的形式或是法治这种东西都是从第二代拥有拘束力的。如果杨生前的地位是民主共和势力的政治代表，那么在他死后，如果他的夫人继承这个地位，这会变成一种世袭，也是一种地位私物化的行为。但是杨在生前就持续地拒绝出任这个地位，以结果来说，他这种态度就赋予了杨夫人政治上的正当性，你懂吗？ 是我失礼，我认为这是狡辩，更何况怎么可以因为其他人的方便就把这么重的担子推给菲利加呢？对于这一点我坚决反对。 我的天哪，这么看来，叫尤利安接下杨的军事领导者地位，他也不可能会轻易的就答应的。 不只是尤里安本身，旁边的人也会有反对的，这件事情可能会很麻烦。 但是他是在杨威利的监护下长大，也是他用兵学上的弟子，这个事实这个时候是不能忽视的，这比他本身的实力更有效，不是吗？ 你是指领袖魅力？ 现成的字眼怎么形容都可以，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杨威利这个太阳的残辉，谁有办法把它反射的最好才是重点。 不过其他的将兵是否会跟我们一样持有同样的看法？尤里安下令之后，说不定他们会阳奉阴违。 我们几个才需要做意识改革吧。 还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些人会脱离是不可避免的，这里的人有大半都是因为指导者是杨威利才跟过来的。 我认为首先会脱离的可能就是尔发独立政府的那些大官们吧，他们是仰赖杨威利的军事才干跟名望，希望坐享其成那种搭便车派的。 没关系，想脱离的人就让他们脱离吧，现在不是能谈数量就是力量的状态啊，就算人数少也要先把核心给确立起来。 想走的人就不要留他。 这也没办法呀。 第二天，凯塞尔到菲利加的病房探视，邀请菲利加出任政治代表的地位。 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，我愿意接下政治上的代表这个工作，虽然我一无是处。不过这需要很多人的支持跟协助才行，如果就任代表的地位的话，命令就先不提，我还得向大家下达指示才行，而大家也必须遵从我的指示，这一点我还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帮忙。 接着凯塞尔跟先扣部把尤里安叫来，希望他能够代替杨威利出任革命军司令官的职位。 如果舰队需要指挥官的话，那么有雅典波罗中将在，不是吗？他可是27岁就当上指挥官了，比杨指挥官还要早，不是吗？而且时机跟人望也都很够，不是吗？ 他不行。 为什么？ 因为他本人说过他只想待在幕后。 什么吗？ 我也是一样。你就站出来吧，尤里安，有什么你办不到的事情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 倒下来就同归于尽。 请让我考虑一下。 你就接受吧， 菲利加，真没想到连你都说这种话。你可要想想看，我是不可能做到像杨指挥官所做的事情。 当然不可能。当然不可能，尤里安，杨威利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模仿的。 是啊，没办法，我的才能跟他差太多了。 不，是个性的差别，尤里安，你只要做你能够办得到的事情就可以，没有必要去模仿杨威利。就好像历史上只有一个杨威利一样，尤里安米兹同样也是只有一个。我也一样，明明知道能力不及，也打算接下政治代表的地位。我跟杨威利认识了12年，最初8年很单纯的欣赏他，接着3年当他的副官，接着1年当他的妻子，然后接下来的以魏王人的身份要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， 如果岁月是要靠自己栽种的话，我不想在他筑起的土台里光是埋下一些灰尘而已。再说留下来的人如果在这里气馁的话，那么他的恐怖行动不能改变历史的主张，岂不是要毁在我们的手里了吗？所以说我已经决定履行我的义务，如果有人说杨威利是个懒惰虫的话，我会马上站出来为他澄清。那个人只有在他才能够履行的义务上从来都没有怠惰过一次。 你真了不起，威利家夫人，我再也不逃避义务了。虽然只是个装饰品，我愿意接下军事指导者的职务。 我了不起？我才没有什么了不起呢。老实说的话，就算民主主义灭亡我都无所谓，全宇宙还原为原子我也没关系。我只要他在我的身旁半睡半醒着看着书就行了。 一些轮要塞之内，杨威利的死公布之后，大家人心惶惶，议论纷纷。杨的军事领导地位决定由尤里安·米兹继承一事，在凯塞尔发表之后，人心动摇的情况更明显了。 尤里安·米兹，他是杨威利的养子，可是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来当军事指挥者呢？官阶比他高，功勋比他多的干部有好几个呢。为什么像尤里安他那种人？ 为什么像尤里安那种亚麻色头发的小子要把兵权交给他？是不是？对我们来说，必要的不是过去的日记，而是将来的日历，懂不懂？ 可是他还太过年轻，而且不成熟啊！摆在眼前的就无法跟皇帝莱因哈特等同视之，不是吗？ 那又怎么样呢？ 6月5号，姆莱中将突然来找尤里安。 尤里安，接下来我打算完成我在洋舰队最后的任务，关于这一点，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许可。 您到底想做什么呢，姆莱中将？ 我想带着不平分子跟已经动摇的人离开叶谢伦要塞。 您的决心不能改变了吗，姆莱中将？就是因为有您在的关系，洋舰队才能以军队发挥它的机能。 不，我认为我不在的话可能会比较好，我即使留在这里也帮不上你什么忙，请你还是让我退休吧。再说菲谢还有巴特西也不在了，我觉得很累也很寂寞。承蒙杨指挥官的提拔，在他麾下服务，我得到超出才能跟实际的地位，我真的觉得很感激。现在我如果公开表明脱离，那些动摇的官兵会集中到我下面来，他们会说连姆莱这种干部都说要脱离了，以这种形式让自己得以正当化。我这么做的目的为何，相信你应该懂吧。 好吧，就请中将照您自己的意思去做。辛苦您了，真的长久以来真的很感谢您。 我不在的话对你们这些人比较好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 这个我不否认，我想你可能不知道，喝酒的乐趣有一半是在把禁酒令给废除掉。我相信世人呐，一定会说你的坏话的。你可是当了一个坏人的角色。 什么嘛，我只要忍忍就没事了，这比跟你们同行的劳累比起来是小事一桩。 就在这天，尔发行星革命政府的委员们把尤里安叫了过去。 听说姆莱中将表明要退出，跟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们政府也决定要解散了。礼貌上我觉得还是应该要通知你一声，本来我们是没有这个义务的。 这样子啊？ 希望你不要生气，因为尔发行星的独立本身大部分是由罗姆斯基医师一手搞出来的， 我们只是被他所创造出来的气氛吸引，卷入了一场没有胜算的革命运动里头。 罗姆斯基医师是个独裁者吗？难道说你们这些人就没有反对他这么做的自由吗？ 总而言之，杨指挥官跟罗姆斯基医生都已经不幸死亡了，反帝国的革命运动也失去了军事上还有政治上的领导者。如今如果再继续这样对抗下去，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？ 现在不该再执着于政治体制，应该站在大局设想，为全人类的和平跟统一做出贡献才是啊。憎恨跟厌恶不会产生好的结果，你们也不要固执于死者的理想，摆出一副殉教者的样子。 如果说你们想退出的话，我不会阻止你们，所以说请你们带着愉快的心情重新出发，但是没有必要把你们至今所做过的事情全部否定掉。辛苦你们了，这就是我想说的。不好意思，如果没事的话我先告辞了。 这个时候尤里安终于明白母来的真意，那些畏惧人言和妨碍自己一个人没有勇气脱离的人们，母来集中地为他处理掉了，即使明知道自己会背上脱离者的污名。宇宙历800年，新帝国历2年6月，时间没有停滞，继续地往前走。 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、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、遠い星に映す光、揺らぎ、きらめき、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、祭りさ、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、夢に挑むことで。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、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。 杨威利突然死亡，对帝国军而言也是重大的冲击。皇帝莱因哈特感到严重的失落感，决定撤军。长期的战争看起来像是画下了休止符。下一集，银河英雄传说，失忆的凯旋。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